孙子兵法九第第十一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九第第十一。孙子曰：用兵之法，有散地，有轻地，有征地，有交地，有渠地，有众地，有犯地，有围地，有死地。诸侯自战其他者为散地，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，我得义利，彼得义利者为征地，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者为交地。诸侯之地三属，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渠地，入人之地深，背城邑多者为众地。山林险阻沮泽，凡难行之道者为犯地，所由入者隘，所从归者迂，彼寡可以击无之众者为围地，急战则存，不急战则亡者为死地。是故散地则无战，轻地则无止，征地则无攻，交地则无绝，渠地则合交，众地则略，犯地则行，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。古之善用兵者，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，众寡不相视，贵贱不相救，上下不相收，足离而不及，兵合而不齐，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敢问敌众而整将来，待之若何曰：先夺其所爱则听矣。兵之情主速，趁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凡为客之道，深入则专，主人不客，略于扰也，三军足食，谨养而勿劳，并弃激励，运兵计谋，为不可测。投之无所往，死且不北，死焉不得，世人尽力。兵势甚陷则不惧，无所往则固，深入则居，不得已则斗。是故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约而亲，不令而信，尽降去夷，至死无所知。无事无余财，非恶祸也，无余命，非恶寿也。令发之日，士卒坐者涕沾襟，眼卧者涕交颐，投之无所往，诸贵之勇也。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，率然者长山之蛇也，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？曰可。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，其相救也如左右手。是故方马埋轮，未足是也，其勇如一，正之道也，刚柔皆得，地之理也。故善用兵者，携手若使一人，不得已也。将军之事，静以忧，正以治，能于士卒之耳目，使之无知。益其事，革其谋，使人无识。益其居，迂其途，使民不得虑。率与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，率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，若趋群羊，趋而往，趋而来，莫之所知。据三军之众，投之于险，此谓将军之事也。九地之变，屈身之力，人情之理，不可不察也。凡为客之道，深则专，浅则散。去国越境而失者，绝地也；四撤者，渠地也；入深者，众地也；入浅者，轻地也；被故前爱者，为地也；无所亡者，死地也。是故散地无将依其志，轻地无将使之属，征地无将趋其后， 焦地无疆紧其手，焦地无疆固其节，徐地无疆紧其势，仲地无疆济其时，范地无疆尽其途，围地无疆塞其缺，死地无疆视之以不活。故兵之情，为则欲，不得已则斗，过则从。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御交；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，不能得地利。四五者，一不知，非霸王之兵也。夫霸王之兵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于敌，则其交不得和。是故不争天下之交，不养天下之权，信己之私，威加于敌，则其城可拔，其国可恢。师无法之赏，玄无政之令。犯三军之众，若使一人，犯之以势，勿告以言；犯之以害，勿告以利。投之亡地，然后存；陷之死地，然后生。夫众陷于害，然后能为胜败。故为兵之势，在顺降敌之意，并敌一向，千里杀将，是谓巧能成事。是故正举之日，宜观蛰伏，无通其使，立于廊庙之上，以诛其势。敌人开合，必急入之，先其所爱，威之与期，见末随敌，以决战事。是故使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，后如脱兔，敌不及惧。九地第十一完。